波仔说， 啊嘿，我叫波仔，我是一只燕子。 茶哥看到波仔嘴里有东西，就问， 啊，你在吞什么东西呀？ 波仔说， 苍蝇啊，我经常吞哦。哎，我说你是谁？ 茶哥站在树枝上，波仔站在另外一只树枝上。 茶哥说，我是茶哥，我是一只黑鸟。 波仔看了看茶哥全身的羽毛，都是棕色的。他说， 哦，可我看你是棕色的呀。 茶哥说， 哦，没错，我现在的确是棕色的，可是我以后会变成黑色的呀。 波仔摇了摇头， 嘿嘿，我才不信呢。 波仔领着茶哥去看他的家，他住在大树旁边的花园里的小棚屋里，那儿住着好多只燕子。波仔对茶哥说， 嗯，我不会一直住在这里的，将来有一天我会飞到非洲去。 茶哥摇了摇头， 哦，我才不信呢。 接下来茶哥领波仔去看他的家，他住在一棵开着白花的树上，树上有个鸟窝，那就是茶哥的家。茶哥对波仔说， 将来有一天这棵树上会长出好吃的橘黄色的果子。 波仔看看满树的白花，上面一个果子都没有，他说， 呵呵，我才不信呢。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白天变得越来越长，天气也越来越暖和，树上的叶子长得越来越大了。波仔和燕子伙伴们每天都在空中飞来飞去，翩翩起舞。他们经常在花园的棚屋顶上集合，然后一起展开翅膀飞向天空。茶哥站在树枝上问， 嘿，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波仔飞着对他说， 练习飞行啊，为我们要飞到非洲做准备。 茶哥笑了， 啊，我才不信呢，你们能飞到非洲去。 又过了一些日子，茶哥住的树上白花慢慢飘落下来，长出来一些绿色的小果子。茶哥对波仔说， 将来有一天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会变成橘黄色的。 波仔看了看那些果子，那么小那么绿， 哼，我才不信呢。 又过了一些日子，树上的果子慢慢地长大了，慢慢地变了颜色，从最开始的绿色到黄色，最后终于变成了橘黄色。茶哥看着满树橘黄色的果子，高兴地拍着翅膀。 哦，现在波仔肯定会相信我了。 于是他飞向棚屋，他要把橘黄色果子的事情告诉他的朋友波仔。他大声呼喊着， 快来看我的树，快来看我的树。 可是棚屋这边已经没有了波仔的踪影，原来他刚刚和其他的燕子一起出发，飞往非洲去了。茶哥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马上飞起来去追那群燕子。燕子们飞得好快呀，茶哥在后面追呀追呀，飞呀飞呀，一直飞到了海边。 啊，这真是太累了，我飞不动了。 这时候他看见一只海豚从水里跳出来。茶哥对海豚说， 嘿，我是黑鸟茶哥，你能帮我给燕子波仔捎句话吗？他去非洲了。 海豚问， 什么话？ 茶哥说，让他快来看我的树。 说完，茶哥扭回头飞回家去了。他要回到树上去吃那些美味的橘黄色的果子。海豚记住了那句话，然后开始游向非洲的方向。欢乐的海豚在水里游啊游啊，跟他的海豚伙伴一样。他一会儿跳出水面，一会儿又潜入水中。哦，海豚非常喜欢这样在水面上跳啊跳啊，跳出来再跳进海里，跳出来再跳进海里。他游了很久很久，才游到了非洲。在沙滩上，海豚遇到了一只坏脾气的骆驼。海豚上不了岸，于是就对骆驼说， 嘿，你能帮黑鸟茶哥捎句话给燕子波仔吗？ 骆驼伸长了脖子问， 什么话？ 海豚想啊想啊，一路上他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跳出海面跳进海里，跳出海面跳进海里，早把那句话给忘了。海豚说， 赶快跳进海里。 骆驼点点头， 记住了。 接下来，坏脾气的骆驼开始在沙漠里慢慢地走。他的脾气很坏，他总是一边走一边发脾气。 哎，我的脾气可真大，哎，我的脾气可真大。 他走了一路，发了一路的脾气。终于来到了一条大河边上，他看见一条贪吃的鳄鱼从水里露出头来，于是就问他， 嘿，我说，你能帮黑鸟茶哥捎句话给燕子波仔吗？ 鳄鱼问， 什么话呀？ 骆驼发了一路的脾气，满脑子里都是坏脾气。 像我脾气一样大。 贪吃的鳄鱼点点头，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划着水，哗啦哗啦的游向河的下游去了。他来到一片森林，他看见一只顽皮的猴子正站在树枝上。鳄鱼抬起头看着那只猴子，心里想着怎么才能把猴子吃掉当点心。可是他还没忘记他的任务，于是鳄鱼问， 嘿，能帮黑鸟茶哥捎句话给燕子波仔吗？ 猴子问， 哼，什么话？ 鳄鱼脑子里想着点心的事儿，顺口说， 把猴子当点心。 顽皮的猴子从一根树枝荡到另外一根树枝，最后跳到了一棵无花果树上。树上很多果子熟透了，掉到了地上。腐烂的果子引来了好多果蝇，嗡嗡嗡地飞着。突然，一群燕子从天空中冲下来，来吃这些果蝇。猴子看见了燕子，就大声说， 哎，我要给燕子波仔捎句话。 一只燕子说， 我就是波仔，你帮谁捎话？什么话呀？ 猴子看着燕子，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他的记性可真不好。 我是为黑鸟茶哥捎句话，这句话是一二三哟呵 啊。猴子说了一句真是乱七八糟的话。波仔说， 什么一二三哟呵，哈哈，这句话真有趣儿啊。我已经在非洲待了半年了，现在我要飞回原来住的花园了。我会见到茶哥，向他问清楚是什么意思的。 很快，波仔和燕子伙伴们要离开非洲，飞回原来住的地方了。他们飞过森林，飞过大河，飞过沙漠，飞过大海，飞过了很远很远的距离，终于回到了那棵长着大树的花园。波仔飞到茶哥住的树旁边。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树上又一次开满了白花。突然，一只大黑鸟从树上飞了下来。波仔看见它，就对它说： 嘿，朋友，我是来找我的朋友茶哥的。 那只大黑鸟说： 我就是茶哥呀。 波仔看了看，去年的时候他满身都是棕色，现在他的个头不但长大了，而且羽毛都变成了黑色的。波仔说： 我才不信呢，你是黑色的，茶哥是棕色的。 茶哥说： 我就是茶哥，跟蛋就是蛋一样，是千真万确的。哦，对了，波仔，说起蛋，我有东西还要给你看呢。 茶哥带着波仔飞到了树上的鸟窝旁边，里面蹲着一只棕色的鸟，就像去年的茶哥一样。茶哥对棕色的鸟说： 娜娜，该出去捉虫子了。 那只叫娜娜的鸟飞走了，波仔看见鸟窝里有三枚蓝绿色的蛋。波仔突然明白了， 原来你给我带的话不是一二三哟呵，而是一二三枚蛋。 茶哥摇摇头： 不是的，我要说的是，快来看我的树。 波仔说： 我已经来了，而且我在你的树上看见了鸟窝和好几枚漂亮的蛋。 茶哥又摇了摇头： 我要说的不是蛋，而是树上长满了橘黄色的果子。 波仔看了看树，树上开满了白花，就像去年一样，连一个果子都没有。波仔大笑了起来： 橘黄色的果子，你的树上还是没有呢，对吧？ 茶哥摇摇头： 我的树上确实有橘黄色的果子，而且我吃了好多呢。可是到了冬天，剩下的果子就从树上掉下去了。你看，现在到了春天，又会长出新芽来，现在又开白花了。再等到秋天，就会长出更多橘黄色的果子。我说波仔，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波仔看看全身都是黑色的茶哥，又看了看窝里的三枚蛋，他看了看满树的白花，然后又仔细地想了想，最后他说： 那好吧，我相信你。 然后两个朋友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一次电视采访节目中，主持人问呱呱将来的理想是什么呀？请问呱呱，你长大了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呱呱回答说： 如果我长大了是个男人的话，我就要开火车；如果长大了是个女人的话，那我就要当列车员。 主持人笑着说：那你觉得自己现在是男孩还是女孩呢？呱呱低下头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 这个说不好，虽然我现在是男孩，也许长大了就变成女孩了呢。 魔术师在演出之前叮嘱呱呱说， 表演的时候啊，当我说要请一个孩子上台的时候，你就立刻上来哦，但是千万不要让观众知道我认识你。 呱呱答应了。演出开始了，魔术师话音刚落，呱呱立刻就跑到台上协助他演出。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魔术师一边频频对着台下谢幕，一边十分得意地对着观众说： 诸位先生女士们，你们都亲眼看到了，在这个从观众席跑上来的陌生孩子的协助之下，我完成了演出。 接着他转身对孩子说： 哎，小朋友，你说是不是啊？ 呱呱听了之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是的爸爸，是的。 有一天呱呱去邻居家玩，邻居家的阿姨刚生了一个小弟弟，正在给小弟弟喂奶，小弟弟吃得特别开心。呱呱看着看着一动不动，一会儿邻居家的阿姨看见了，就笑着晃了晃奶瓶逗他说：呱呱，你是不是也想吃了呀？啊，要不要你也吃一点啊？呱呱听了之后马上回答阿姨说： 不要，我家冰箱里有更好的，有草莓奶，也有巧克力奶。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第五幼儿园附属实验园中二班的陈谦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金色的房子》。 田野里草垛下有座金色的房子，红的墙绿的窗，金色的屋顶亮堂堂。一个小姑娘，她就住在这金色的房子里。每天早晨，她提着一只花篮去采花。一天，小姑娘又去采花了。一只小羊看见了，说道：小姑娘，您早，您那金色的房子真好，红的墙，绿的窗，金色的屋顶亮堂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金色的房子。红的墙，绿的窗，金色的屋顶亮堂堂。红的墙，绿的窗，金色的屋顶亮堂堂。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晚9点和宝贝说晚安。